好，欢迎来我他乡周报，我系杰达， 我系每日。 今个礼拜咧，最大新闻系杜布健嗰个茄喱记者会。多功能厕所系用嚟做咩嘅咧？ 嗱，咁我哋习惯上，我哋首先死者为大啦。 系啦，讲冇啦，我先讲一啲富民先，即系正唔正经嘅嘢，我阵间先讲。首先讲一次有高雄，咁就胰脏癌逝世，享年81岁。咁佢最有名，甚至可能系唯一套作品就系、是《天才小吊手》。 基本上佢系一作漫画家嚟噶，而且佢嗰本都画咗好多好多年啦吓。咁佢81岁，其实都算系享年噶啦。咁就咁个佢就11月20号过身嘅。咁佢之前好似都病咗半年噶啦。 系啊，不差唔多啦，81岁落刀其实我叫少桑咯。 咁啊，下一个都系81岁嘅，不过佢又未死。 就隐退，就水岛新司就隐退。其实水岛新司喺香港其实唔好有名，因为佢啲漫画其实喺海外其实会比较少人睇用。喺日本都觉得好有名，但系海外 日本先中意睇佢嘅漫画咯，即系嗰啲过唔到出唔到海嗰类型。 你喺日本嗰啲拉面铺啊，或者嗰啲酒店嗰啲书架上面成日见到佢漫画嘅。但你海外，你海印象中佢真係好少人会听到佢漫画啦。 都係嗰句啦，其实好多漫画家隐退咗你都唔会知㗎。佢 漫画家唔画就唔隐退㗎啦。漫画家就等于演员一样，你唔做就等隐退㗎啦。你鍾意咪做囉，唔鍾意咪唔做囉。 其实你未必会知道边一次係隐退㗎，可能过几年之后先发现啊，原来嗰阵时我係最后一次画漫画㗎啦。 好多漫画家我以为隐退㗎啦，例如傅谦咁样。嗱，嗰啲好正经嘅咧，就系今朝最新消息嘅，咁就系、是《骑士同战队》女演员金城末奈就过身，终年15岁，应该旧年就入咗院噶啦，就冇讲到咩原因。 咁后生嘅，我谂都系啲奇奇怪怪嘅病嚟噶啦。咁后生仲要病死嘅话咧，其实都几可惜啦。廿几啊， 骑士同战队嘅嗰个做嗰个 YouTube 跑嗰个，因为骑士同战队套嘢叫几旧嘅，冇细心睇啊，但我几有印象咯，对于因为佢嗰演员好跨演技，所以反而好有印象对佢。咁就祝安息啦。好啦，咁咧而家就系小野板昌也就一如所料地8日内就出翻院啦。但搞笑就系喺 Twitter 上面揾小野板昌也，唔知点解就冇个小字嘅，就变咗野板昌也。 即系我觉得系咪 copy 错误嚟嘅咧？ 但好奇怪啦 ，Twitter 里面嗰、那个即系你知啦，即系 Twitter 里面佢有啲流行嘅排名，即系嗰搜查字眼嘅排名噶嘛。跟住野板昌也拗晒头，边个野板昌也？ 即系完全唔明佢搞咩？你即系如果你话 copy 错误，即系都冇理由咁多人一齐 copy 错误。 几搞笑噶嗱。咁咧，冇肺喺日本又已经叫做通街都系噶啦，咁我哋 每一次都要报一次啊，边个中咗冇肺，边个好翻， 好顺利咁样。嗱，咁咧今个礼拜咧，头先我讲过啦，开头讲笑话啦，杜布健嗰个记者之后咧，抢晒所有新闻嘅，系大家就讲就系、是、你喺多功能厕所搞嘢会影响到其他人咧。我喺睇个记者招会，我笑到，哇！娱乐性好睇过动画，大佬娱乐性。不过呢单嘢就因为同动画冇乜关系啦，就所以我就讲两句抽下水啫。好，咁柯南电影本来就今年4月播嘅，结果就延咗一年，就下年4月播。 咁好明，都系因为冇费啦，即系多啦。 系咁，马虎黑寡妇啊，都系本来旧年4月播啊，而家搞下年4月先播。 即系我觉得而家应该要调翻转，有啲电影唔延咧，先系新闻嚟。 系啦，嗱，讲得延期就几夸张。华纳兄弟宣布就将2021年嘅电影就同 HBO Max 同步上映，因为你知美国而家几大镬噶啦。 其实我觉得呢个其实本来就已经系必然嘅趋势嚟嘅，系。只不过系讲紧佢而家呢个疫情令到呢个趋势会变早咗啫嘛，因为以前都已经讲紧啲人开始唔入电影院，开始改为上网睇，开始上为睇 Netflix。 不过有呢样嘢唔同啲嘢，因为始终你 Netflix 嘅话，相一来嘅收入系始终少咗，同埋有好多戏你始终你就是、你唔系喺个大人幕睇嘅话咧，嗰个感染力咧系差咗唔止一截嘅，即系你完全 feel 唔到个感觉啊！ 我嘅意思就系、是，即系唔可能会取代，即系实体书到而家仲未被电子书取代，只不过讲紧可能系以后咧都会同步上映，或者系好近接近嘅情况去上映，会变成一个常态咯，变成就系、是、即系啲观众觉得我啊呢套戏我点？都要入场睇嘅，即系入场睇先好嘅，咁佢咪入场咯。如果佢觉得冇乜所谓嘅，咁可能佢喺屋企睇，变成就系、是、网上比重会多咗咯。 我而家都唔知点算啦，因为今个月尾咧就两套大片， 你睇得到先讲啦。 一套就赖恩雷诺斯，另一套咧就系神奇女侠1984。咁佢有12/25上嘅， 都系嗰句，你睇得到先讲啦。 系啦，有个戏开翻先讲。 大家知啦，去院又俾人封咗啦，屌佢老母真系，即系结果就呢个 Monhun 就应该正常，本来就香港都会上嘅，但系而家就香港上唔到啦。咁啊，上边睇一睇啦吓。我问过新影嗰边嘅人，就白箱应该也许未必，即系唔系唔肯定，只不过系因为而家个情况好反复啊。不过就应该就系电影开翻啊，都仲会有白箱嘅，因为据说啦，呢个 last 一场星期二嘅夜晚嗰场白箱系爆到系一张飞都冇剩，我有 friend 去到。 因为呢套其实系即系我真咁都讲好多次啦，系有成呢套系好有诚意作品嚟噶嘛。 最少有两个 friend 去到话睇唔到，因为咧。星期二嗰日呢已经系得返好似四场定五场，但系得一场系放工后嘅时间嚟嘅。咁所以全部人就谷晒落去，不过据说中晚就嗰场都几爆嘅。即系未爆到一张飞都冇，但系都算系满嘅嗰只嚟嘅。咁啊，几难得，因为白箱个票房其实唔算太好，入座率其实几难睇下嘅。 咪冇办法啦，始终一来呢套嘢其实系真系， 净系门槛高就已经系可以收得平噶啦，其实。 系啊，佢 可以讲票房方面嚟讲。 咁我咧依样冇差到嘅。咁好啦，咁讲下冇受打压嗰套鬼灭啦，佢其实都几香港都几麻烦，鬼灭又系。 鬼灭就唔使谂啦，我谂切啫倒啫仲得，佢重开翻之后，鬼灭一定继续播。 诶，鬼灭咁做，不过鬼灭而家日本最终回出咗啦，咁日本又系所有书局都排晒佢，我心谂。哇！即系 你几耐？唔系，我真系我唔系几耐，我好似从来冇听过日本人会排队买新发售嘅漫画，我系从来冇听过。 多 句啦，系从来冇听过。 咁有嗰句，当炒热咗个场喺日本嚟讲，只要你够红嘅话，市都有人买啊嘛。 嗱，老老实实，我知你唔系好中意嘅，但我就觉得呢套嘢其实系 OK 嘅，只不过系唔值得呢个价啫。 因为就系全世界都认为系啊，系好。但唔系好到咁夸张嗰只啫嘛，即系讲就系你攞佢作唔客气讲句，你攞同千与千寻比，我顶你个肺啊！你俾你冇， 因为佢个票房系即将超越定系已经超越 了？即将超越，亦都我觉得都冇乜嘢悬念嘅感觉，即系因为日本而家系想叫做咩去创造历史啊嘛，日本人最中意就咩群策群力，大家一齐创造新力，创造历史呢咁嘅想法，日本人好中意玩噶嘛。 啊！但系问题佢超越嘅千与千寻咧，就开始有即系有啲太超过，开始 超越你乜水我都已经唔多爽噶啦。虽然我冇睇呢套戏，但系 佢超越你边位咧？我觉得系一个唔合理，只系唔合理啫。但系你超越千与千寻咧，大家啲感就有啲伤害国民感情啦。即系虽然佢伤害自己，都系自己伤害自己啦吓。 我都几荒唐咯呢单嘢。不过佢23卷，即系佢叫做鬼灭之刃23卷日本爆卖啦。呢两日除咗盗墓剑之外，就系、是、鬼灭之刃最终回漫画周围洗版。 唔止啊，佢物理上都洗版啦，各大报社嘅广告。 梗系啦。 即系啲人讲啊，其实呢个唔系卖广告，唔系攞嚟卖广告，其实咧系攞嚟提振呢个报纸销量。 大家其实即系做嗰句啦，鬼灭之刃最大价值就系经济。因为佢真系帮好多日本人搵翻好多搵咗唔少钱。不过好啦， 咁就不过其实啱啱讲佢排漫画排队嗰度咧，就其实我觉得有少少原因系咁嘅，因为鬼灭之刃个 last 卷手刷数395万。咁就略低于400万，亦都略低于呢个 One Piece 嘅纪录405万。啲人阴谋论就话会唔会系想俾面呢个 One Piece？咁你快啲咗 last 一期啦。 我反而觉得就咩饥饿行销，等你快要排队，日本人最中意啦。 唔系呢仲有我啱啱净系上过就系另一种可能就系咁嘅。咁啊变成大家都知道，因为佢之前卷均系高过 One Piece 噶啦，因为 One Piece 其实好长噶嘛，所以理论上呢一卷点都一定会超过405万嘅。如果正常地买嘅话。咁嘅情况下咧，咁你 等你排队啦，人少啲嘢排队啦。 因为全世界未出街就已经知道佢人少咗啦嘛，无论佢原因系乜嘢都好啦。因为其实仲有个冇咁阴谋嘅原因嘅，你知唔知日本啲印刷厂其实好多都删 Q 咗啦？ 呢个算啦，又 卖咗。即系你一时间，因为佢总唔可能为你一本漫画咧， 同埋 咧就请翻啲， 唔系同埋就冇咁残忍嘅另一个问题就系、是，大佬啊，大家年尾啊。你又讲住年尾印出杂志，我又讲住年尾印杂志，大家出版社都可以讲，即系而家啲漫，即系你睇老妹黄衣漫画都讲啦，呢个时候啲漫画家系咩啊？痛苦地狱咯，大家赶住年尾画晒，嗰日放假咯。 咁出版社啲出版社过咗讲印稿啦，喂大佬啊，我冇人为咗印你一本漫画，我停晒啲周刊啊，停晒其他漫画印系嘛，大佬。 仲有个可能系要印到呢个数咧，即系佢应该唔会再另外再请多几间印刷厂噶嘛，即使要佢印耐啲，即系如果我要再储多啲嘅话咧，可能我要推迟发售日，咁佢就应该唔想嘅，因为就嚟年末噶啦，你而家再唔卖嘅话咧，撞咗年末商战嘅话咧。啲吸引力啊，嗰啲嘢就会俾人转移咗去噶啦嘛，所以佢而家系必须要喺12月头去开始去卖啦。 嗯， 然后最紧要系乜嘢咧？跟住你就可以圣诞前假期就一套《鬼灭之刃》攞去送礼。 嗯， 佢有呢类咁嘅商业考虑，所以佢想尽快印刷出嚟，所以佢减少个手刷数都唔出奇嘅，因为佢想快啲出啊嘛。 嗯， 咁而且佢都讲到明，佢跟住会有二刷，咁跟住后边再开工咪再印过咯。 系咯， 即系我。咁好正常嘅其实。咁唔使咁多阴谋论呢其实就。 好啦，嗱讲下先游戏，应该游戏界新闻啦。花款出伊苏角12 X68 版两隻磁碟係两隻磁碟有 3.5 寸版同5寸版三寸版同5寸版两隻版本。 我呢啲就係你咁讲下。 我想问下边度喂应该咁讲就係。 边度搵部机俾你开。 呢个先重点嘛。但我真系叫做一个回忆咯，因为68000磁碟版啊，做两只磁碟，而家啲我而家啲30岁留下都可能唔知咩叫磁碟啦。 30岁夸张啲啊，但系廿零岁真系有机会。 系我哋要代沟噶啦，30岁留下，因为30岁留下已经系USB 啊、CD 嘅年代啦。 尤其是呢部咁罕见嘅东西，即系老老实实。 日本其实一段时间几红嘅，应该咁讲我僆仔年代黄金咧有间专卖68000同埋 MX 嘅铺头咧，高登啊，嗰时 MX 同68000出好多动画 game 嘅。所以咧，其实系喺我哋呢僆仔嚟讲咧，系叫嗰阵时候游戏机多次电脑咯。 我就实物都未摸过嘅，我就 正常啦。我真系我见到有啲带见到啲嘢，但系唔知咩嘅。嗱，讲到啲复刻咧，其实有一单嘢就系 DC Challenge， 而家其实仲有几人记得咧？ 又系啲老饼先记得，又系卅岁留下唔识佢嘅嘢记嘅嘢啦。 谂下，即系嗰时阿泽成系高中中学生，泽成又系 初中啊， 初中咯。但你妈而家泽成。都做咗阿妈咯， 呢个真系睇住佢啊！但系其实跟啲系呢套嘢咧，我当年就好中意啦。咁其实个一路 keep 住都仲系有人提一提嘅，相对于啲真系已经老到冇人识嘅作品咧，咁佢偶不尔都会见有人画下图嘅。其实虽然就系会变成。哇！仲有人画佢一套啊，好感动啊，嗰、那个感觉咯。咁佢就呢个武士道走去收购佢个 花椰菜 嗰个股份，即系其实佢呢个算系注资啦。其实就系、是、武士道个社长啊，木谷高明，佢其实都系花椰菜嘅始创人嚟嘅。佢、当年就因为呢、這个包括 Gamma 开始啊，佢个经营不善，咁佢就引咎辞职，咁就好似07年就离开咗嘅。咁佢就自己就整个作品都冇事到，然后呢花椰菜就继续地唔掂当啦，跟最后搞到阿里米塔同呢个 Gamma 要合拼。咁但系呢个武士道呢就尚算系捞得风山水起啦，尤其是近几年由 Band Jam 开始，即系捞到如火如荼啲嘛，直情系。咁佢就返去救老东家，咁就相合作就想挞返起个 project。老实讲啦，呢条咁嘅 reboot 计划呢就十套有九套半都唔算系有好好嘅下场㗎啦。即系个效果都唔系算系太好嘅。啲 fans 接受到已经算系收货㗎啦，已经算合格㗎啦。大把系连呢样嘢都唔掂嘅。 不过最比较好处就系、是、主要嘅声音基本上都冇乜点老化，因为真系太后生。 即系当年我唔知佢系真系咁聪明啊，定系咁巧啊，定系纯粹贪平啦。即系嗰阵时揾嘅都系啲除咗阿冰上公子啦，冰上公子就嗰阵时已经好红，而家退咗休未啊？人哋 唔系咁半退休状态啦。 系咯， 咁咧当时真田麻美好似都20岁左右，而泽成嘅13、14岁，咁而家泽成得30零啫嘛，两个巅峰状态而家。 嗰阵时系又系嗰啲一个老牌带两个新手噶嘛。 系啊。又估唔到嗰两新手咁学咁劲，因为又系泽成。 咁啊，系啊。 嗱，讲呢单嘢其实踢我觉得有机会复活嘅，反而而家潮流兴翻炒。但系沙地王太子卖一声机单嘢，我觉得系啊，原来啲水珠真系咁多噶。 嗱，讲呢单就得意嘅，咁就首先就沙特阿拉伯咧就系呢个王子嚟噶啦，大家知噶啦。咁佢咧其实嗰个唔系王子嚟，嗰个你可以叫佢王子，不过准确啲咧就系因为你知沙特咧其实有十几个王子噶嘛，嗰个系王柱。 嗰、那个系王柱嚟噶，即系而家个我唔记得佢叫咩酋长定乜嘢啦。总之佢个老顶死咗嘅话咧，就佢做老顶噶啦。佢所以佢唔止系王柱咁简单噶， 皇太子咯。 系啊， 中国人讲法就系皇太子 啦。系皇太子啦。咁佢就佢呢个太子咧，佢系其实系一个好积极嘅改革派同埋呢个激进派嚟嘅。咁佢先讲到啲好嘢先啦。咁佢就其实喺呢个沙特其实一个好保守嘅国家，因为伊斯兰教嘅关系啦。佢引进啲 ACG 啊，搞同人展啊，搞啲漫画展，总之喺沙特啦，话睇到同 ACG 有关嘅嘢啦，十单有十单都关佢事噶啦，即系你只要系搞活动咧，就一定系关佢事噶啦，即系佢系好致力咁推动嘅，以 ACG 嚟讲就啦。 不过今次呢单嘢，佢系一间航空公司买咗SNK 就。 理论上佢系由中资手上买咗嘅，因为之前 SNK 已经俾中资买咗啊嘛，好似咩完美世界同另一单我唔记得咗边啦。两间 其实我睇韩国证券所做交易嘅奇怪 啊，因为之前已经系其实佢已经系俾中资收购咗啦，今次佢就收购翻嚟，咁到底会唔会有咩大刀阔斧改革咧？其实我觉以佢嘅做法就好有机会，即系 都几搞笑喎、啊！呢单嘢就系因为我睇官方公布资料就系8亿1300万沙利元啦，即系225亿日元就买咗33.3% 嘅股份，佢话之后再买埋17.7% 嘅股份，即系51%。我睇呢个数字乜咁半泽直树 啊？哦，唔系，其实呢啲纯粹系因为佢哋上啱啱咪讲过有两间中国公司嘅、各自买咗一个33，一个17.几啊嘛，即系佢两间 即系彻底，即系佢成人以全收购啦。 佢咁样收完之后就系最大股东嚟噶啦。呢、这个你知呢个上市公司好少会有51%以上嘅控制性股权噶嘛。咁佢买完之后，我相信佢会大刀阔斧改革 SNK 嘅，就唔似中国嗰边纯粹想赚钱啫。 不过呢间公司算罢啦。我对佢、我对依间公司已经冇任何期待。 我觉得大家比较有兴趣咧，反而系个皇太子咯。即系咁佢啱啱讲，啱啱讲到一半，咁佢有啲咩衰嘢咧？两样嘢啦，第一佢就打压国内意见都几厉害嘅，而最响多作就系、是、记乜沙大嗰度有得有邀请个记者，定系要挟佢入去，然后将佢分尸案嘢。幕后主使就系呢个皇太子，所以话佢激进派就 系 咁样。 比起依单嘢嚟讲，我而家终于肯定嘅，原来咧沙地皇太子咧去 Comic-Con 买嘢系真系有可能出现嘅。 嗯，真石油王啊嘛，当年 以前咧我睇 Comic-Con 见到有人着沙地 cosplay， 我真系以为 cosplay 嗰个系 cosplay 嚟，但系 可能真系有个皇太子买嘢。 但系佢系真系去过 Comic-Con 嘅印象中， 即系证明到咧，可能你见到 cosplay 可能佢真系皇太子嚟嘅。 唔会，佢着得好低调，佢着西装入去嘅，唔系西装定系咩啊？总之佢系着到好低调嘅， 千条得啦呢啲嘢。 影个相嘅，系佢系着得好低调嘅。 好啦，咁呢单嘢就睇下做 SNK 好玩，反正我对佢呢间公司，我觉得佢比思格更加冇期待。 好，我哋讲完 SNK 就讲下任天堂啦。首先佢就禁咗一档线上赛事，就用呢个任天堂明星嚟乱斗。咁我一开始就以为谂紧，喂，你搞老任，你有啲版权捻上身啊？咁结果咧，原来咧就系佢个佢用咧就系GameCube 版嘅任天堂大乱斗 DX。咁你知啦，啲电竞嘅好多时都唔系中意用最新版本噶嘛，中意用啲老游戏噶嘛，尤其是日本电竞啦。咁佢就但系 GameCube 版啊嘅 DX 系冇呢个线上同步程式噶嘛，佢内建系冇内建嘅网上对战噶嘛。咁你点样搞？如果你系现场嘅，你仲可以一人动部机喺度，两个人望住，跟住做直播啊。但系佢而家因为好多原因啦吓，佢要搞线上赛事。 点线上咯？ 咁系啦，一个 GameQ 点线上啦。咁佢就用 mod 去改入边个程式，令到佢可以做得到线上搞比赛。 咁就唔得咯，呢个问题。 咁系啦，咁老任就唔高兴了。咁你喂，你条款就写到明，你系唔可以反编落我个游戏噶嘛？咁所以佢就要求佢唔准你咁样用，即系佢唔系唔俾你用去比赛，只系唔准你咁样去剥去改嗰个嘢，因为你唔单止系剥，仲要俾全世界睇住我剥，咁我好冇面噶，即系明唔明？ 唔系呢样嘢啱嘅就 即系昭告天下，你可以改我啲 game。 呢样嘢啱嘅嘛，即系你讲就系，同埋就系点解唔？我有个，我最紧就系我有个摆咗喺度，就系你可以线上玩版本。你点解你要改我先？你冇我，你冇我仲有拗下。 咁 DX 又好似真係冇嘅，你只能用后片囉。 咪即係咪 special 版，你知道嘅就是你 sweet 版本，点解唔用 sweet 版本啊？你嗱，我 sweet 版本，你话我有个，我话你话呢个游戏完全冇办法 online 嘅 ，OK， 你仲有面向可以解释下，但係喂之后个版本有 online 版㗎喎。 咁佢仲有呢、這个倒带啊、慢镜啊呢啲直播需要用嘅功能嘅。咁啊，但系你系咪咁啊？但系嗰个主办多个咧，就好似系已读不回。 即系佢一开始就系其实冇咁强硬嘅，即系冇，即系谂住你可唔可以，喂，你可唔可以用我个官方的，或者点样能够拆掂佢？ 你从来老饮都系噶，基本上老饮嘅一向做法就系、是、你俾面我就大家好做嘅，你唔睬我嘛 ，OK， 咁咪冇面俾咯。 啊，咁嘅结果就个主办方就好似意到不回，咁就咁佢就话咁啊，既然你咁咁就要就入律师信叫佢停啦。咁样咯， 如果你唔俾面我，我咪俾面你咯，就系嗰句啫嘛。日本人传统嚟嘅， 咁就都系入日本 game 界嘅呢、這个 Google Pay 嘅 Best Game 出咗炉啦。咁啊，大家即系我谂都大家都唔使估噶啦，肯定系嗰只噶啦，原神噶啦。 即系梗系横扫晒噶啦，宣传。 唔系，因为 Best Game 其实好多时都系讲紧系 Best Sell Game 啊嘛，最卖得嗰只 game 嚟噶。 唔系，都系嗰句啦。你睇佢广告销成点，佢、啊、我觉得就系佢赚翻，佢用咁多钱卖广告，佢开发，我觉得佢嘅广告费多过开发费。 咁唔紧要，佢赚，佢已经赚翻嚟啦，所以我唔好爽啦。咁啊，不过咧就虽然佢系攞 best game， 不过我仲特别睇一睇啊。呢、這个结果比较意外，就系佢个玩家投票部门竟然系呢个 Project Sega。我如果讲 Project Sega， 大家未必知道乜嘢 ，Miku 嗰只 ，Miku 嗰只手机嘅，竟然系攞到呢个 User 投票部门，即系啱啱讲呢个 Best Game 就唔知佢点样黑箱翻嚟噶啦，但系 User 投票部门一人一票选出嚟嘅，因为佢其实系一只换咗皮嘅 Band Jam 嚟嘅，我两只我都有玩，所以我只能好老实讲，佢真系一只换咗皮嘅 Band Jam 嚟嘅啫。虽然啲古仔大家就好开心啊，啲睇住啲点啊，啲男嘅又起搞机啦，啲女嘅搞百合啦，又即系。即系唔系净系呢啲嘢嘅，咁就总之佢要感动有感动，要歌有歌，即系你知呢个 Wokulo 其实好捻多歌噶啦、嗯，即系全部即系每个礼拜都有啲震撼弹出嚟咁样嗰种。 嗯， 但我真系冇估到佢可以攞到呢个投票冠军第一名，所以特别睇一睇啦吓。 系、 嗯、啦，咁有少跟进翻啦，即系先跟进单 game 相关噶啦，就之前我哋咪讲过咧，维京纪元出嗰阵时啊，就佢出咗个和谐版。然后就俾架 CRO 就屌，真系屌佢喂，你送审嗰个系正常版嚟嘅，咁然后跟住佢就出翻个 patch， 咁啊喺玩家个嘢之后，咁啊出翻个 patch 再改翻到全世界一样嘅正常版啦。咁大家以为呢个冇事发生噶啦，可以准备放低包花生噶啦。跟住 CRO 就走去喂，黄生，点解你送审嘅同你出街嘅唔一样？嗱，因为佢个公告其实就冇讲到好清楚，佢讲嘅唔一样到底即系乜嘢？因为我哋唔知佢送审系咩版本噶嘛。 嗯， 到底系佢送审嘅系和谐版，但系你出街你咁样 patch 翻去，系个问题喺呢度啊？定系话你送审嘅系唔系和谐版，但系出街嘅系和谐版，佢系即系唔理你后边出 patch， 因为个 patch 现在呢一刻，我哋录音呢一刻咧都仲未出嘅，但系佢只系话佢会出啫。你虽然叫我揿低咗个咩啊，但其实。对个评审机构都有个影响㗎嘛。即係譬如你出隻 R18 嘅出嚟嚟送审，然后我俾咗个 set 你。跟住你出咗个超保守呢个伊斯兰版本俾我出街嘅系。咁大家喂呢隻点会系 set 级啊，你 CO 系咪乱咁咁批㗎，会有咁嘅批评俾佢㗎嘛。 嗯。 即係可能系亦都可能系咁样。又或者系佢送审一个既唔系而家和谐版亦都唔系个正常版。系个可能系更加暴力版或者系冇咁暴力版，因为CRO 入面有提过嘅断头破肠呢啲画面咧系唔得嘅，其实CRO 嘅讲过系唔得嘅。咁到底系咩事咧？咁啊，基本上都系 UB 嘅窝嚟噶啦，就但系实际上系咩事咧？就应该仲有待日后分晓，我哋就继续攞翻起巴巴身度食多阵先啦。 嗯， 就仲要讲一单另一单烧到翻嚟嘅。咁就呢个真女神选身三个 remake， 呢个季雷道同叶斗佢就返嚟，佢就话要用 DLC 嘅形式去俾返呢个繁体中文版。之前就专辑讲咗啦，佢就系、是、佢会冇咗啊季雷道佢哋㗎嘛。咁啊净系繁体版，咁大家就觉得少咗啲嘢啦，咁而且就大家都唔鍾意阉割㗎啦。咁喺度笑，咁个结果而家就唔知系佢卖得太差，定系真系烧得太劲啊，定系点样倾掂数啦。总之佢就出返个 DLC pack 就去俾返啊国联嚟到嚟。但係系唔系系收钱定唔系免费 DLC 啊定系收钱啊定系点样搞呢，佢暂时系未公布嘅。 应该就收钱嘅，因为其实类似坦丁嗰隻囉。因为嗱隻 game 我 但本来喂但本来就系隻 game 一部分嚟喎，你就有返收返个钱，你系咪想烧我钱先。 不过难讲啦，因为隻嗱我话啦，隻 game 我而家仲玩，我而家仲玩咗一半嘅，因为隻 game 其实都几耐玩 嘅。但你玩嘅日版嚟㗎嘛。 日版嘛。 我玩，我而家仲玩紧啊，雷道版啊嘛，我玩雷道先至去玩啊，坦丁版。咁呢个就睇情况啦，反正有一句，对买日版人我嚟讲完全冇压力。 咁啊，仲有单花生跟进嘅，即系呢个先头就讲龙虎门，即系告黄玉郎呢单嘢，而家有个新进展就系文泉就走去告呢、這个呢、這个玉皇朝。咁就告佢就申请清盘，咁去追264万，咁就申请清盘。哇，200万就申请清盘，你玉皇朝到底咩撚事？都几大镬下。 唔好讲啦，真系太悲哀嘅事。 即系咁啊，即系因为啱啱道出咗好一点好悲哀嘅事，一间点话堂堂香港都应该系最大嘅出版漫画出版社，都唔一定要加之一啦。你既然系200几万就俾人清盘， 同埋就系堂堂黄玉郎区区200粒就俾人， 即系黄玉郎扑街，我哋梗系开心噶啦！玉皇朝扑街， 咪就系佢以佢咁江湖地位，200粒就要清盘，唔系啊嘛？即系有啲悲，即系可悲到我都唔知，除咗苦笑都冇第二个表情可以做嗰种咯。 教你一个传统名词叫做空心老官。即系呢个黄玉郎就点讲啊？好多年前都话佢空心老官噶啦，不过冇理由冇谂到佢空到咁嘅地步啫。 佢二百粒都攞唔出嚟，以你咁身份，以你即系创造出香港港漫嘅王嘅帝国。 咁啊，仲有就系、是、啱啱讲龙虎门噶啦，咁啊，其实佢龙虎门嘅前身小流氓咧， 通街都系噶。 两个就互相入品去告佢对方侵权使用小流氓嘅商标，又系都系再花生啲啦。不过咧，我谂大家最关心嘅其实啲花生嘢，其实唔系大家会影响嘅。如果你真系仲睇紧漫画睇嘅话咧，你关心嘅其实系呢个玉皇朝会点算？即系我可以直接带你听，唔卵使惊，因为其实好几年前，我唔记得好耐，总之一段时间之前噶啦。玉皇朝下面有两个部门，两个主要部门咧，之前系一个就系画港漫嘅部门，一个就系呢个国际部，主要就系讲紧日本漫画啦。国际部咧，其实喺之前咧就已经卖咗出去噶啦，就已经卖咗去变成一张独立公司噶啦，就唔属于呢个玉皇朝出版集团嘅。咁所以咧，就算玉皇朝真系俾人清咗盘都好啦，系唔会影响国际部嘅，亦即系唔会影响日本漫画嘅代理嘅。所以各位就其实都冇乜嘢好担心啊，只系即管专心食花生得噶啦。咁我哋觉得仲有后面仲有好 Q 多，所以我哋 口头先 休息一阵先啦吓，下一次继续。 好，下 part 再讲。